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508集，世人谣。 阴阳殿鬼面人啊， 是什么？ 和笔仙、碟仙、转盘之类的差不多，是一种连通阴阳两界的把戏。 那个是怎么玩的？ 苏良不了解这些个神神叨叨的东西，好奇追问，倒是肃清，毕竟家学渊源，所以有些了解。 阴阳殿是玩阴宅和阳宅的游戏，首先要找一座风水上处于阴阳两界交界处的宅子，然后子夜的时候唱一首歌谣，这样阳宅就能变成阴阳宅，连同阴阳殿，人能进，鬼能进，很邪门。 那个歌谣要怎么唱啊？ 好像是阴阳殿，阴阳宅。 苏青抓耳挠腮的想不明白，这时就听一直沉默的包大人突然开口：“ 阴阳殿，阴阳宅，北阴南阳白烛台，电子灯，灵位牌。”一把黄纸一把柴，鬼火起鬼眼开，鬼面人儿把路带，一人跪二人抬，三人四人地下埋，转眼尸一排。 这谁做的歌谣呀，那么吓人？ 这歌也叫做噬魂歌，又叫噬魂谣，相传只要在午夜时分到一处风水阴阳相交的大宅唱出这首歌谣啊，这阳宅就会变成阴阳宅，到时候北阴南阳，意思啊就是从北门活人可以进入阴间，所以说北门是入门，而只要进去一个，南面的阳门就会从阴间走出一个鬼魂来到人间作怪，所以南边是出门。 爹爹，这个你相信啊？ 自然是不相信的，但是爹当眼亲眼见过案发呀。 众人一愣，看着包大人。 当年我一位同窗好友因为思念死去的恋人而使用这个方法，想去阴阳殿把他的爱人拎回来，他找了阴阳风水的宅子，午夜时分呢唱出了这首歌谣，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从北门进去，从此之后消失不见，又亲眼看到南门有一个鬼面人跑了出来，引入了黑暗的街巷之中。那一年开封府凶案频发，鸡犬不宁，很多人都说啊看到一个鬼面人作怪，直到折腾了一年才消停啊，但那鬼面人始终没找到，而我那个同窗也再没出现过。 包拯的故事讲到这里，在听的众人都处于一种呆愣状态。良久，包岩才开口：“ 爹啊， 嗯， 你有没有怀疑过你那个同窗自己进去，然后带着假面从后门跑出来啊？” 包拯听后笑了，叹了口气，众人都不解地看着他。包大人端着茶杯饮了一口茶，慢悠悠开口：“ 不怀疑。”“ 为什么？”“ 那人姓屈，叫屈仲远。”“ 大才子屈仲远？” 包大人话出口，包岩惊呼一声，展昭等人貌似也听过这个名字。“ 屈兄与我是发小，他与我一同长大，比亲兄弟还要亲，此人仗义疏财，心地善良，不会做伤天害理之事。当然了，除了他的人品认定以外啊，本府还有别的证据。”“ 什么证据啊？”“我听人说屈仲远是跛足。”“ 对，屈兄幼年时摔断了腿，治好之后啊还是有些跛，所以说人称跛足才子，但是他是跛着进去的。除了那个鬼面人，非但身形与他完全不同，而且脚步轻盈，屈兄本人不会武功，但出来的那个如果是鬼，那么他是飘着走的，如果不是鬼， 那么他是施展轻功飞走的。 那爹你没进去看看吗？ 当然进去了，但是…… 包大人话没说完，就听门外有个声音接着他的话说， 但是你爹文曲星下凡，阳气实在太重了，别说是阴阳宅，就算是阎王殿，他走一趟也变阳宅了。我与他一起从南门进北门出，可惜什么都没看见。 众人回头就见门外八王爷穿着一袭白袍走了进来，众人看着八贤王进门，再一次感慨，俊美贤王啊，真是越看越帅。正给白玉堂和展昭倒茶的月牙手就一抖，一旁陈秀赶紧接了那茶壶拍他后背， 哎，挺住啊，帅到没朋友啊。 只爱美大叔的月牙这会儿捂着胸口星星眼，除去犯花痴的月牙，众人很快回过神，回味了一下八王爷的话。展昭惊讶了， 八王爷，你当时和包大人一起进去呢？ 嗯，我念太学的时候与包相也是同窗。 众人下意识地瞄了包大人一眼，黑不溜秋，再瞄了八王爷一眼，面如冠玉，包大人尴尬了。众人默默端起茶杯，所谓一白遮三丑啊，其实啊，包大人也是蛮帅的，就是这肤色再帅也看不清楚了啊。不过帅不帅也看跟谁比，起码跟庞太师站一起的时候包大人帅多了。八王爷进了院子坐下，四外望望，似乎有些失望。 小四子不在吗？本王还想来跟他玩会儿。 众人又默默摸下巴，果然小四子的受欢迎程度不容小觑。 大人，屈仲远后来没出现，但是一连串鬼面人方案却发生了，那鬼面具体干了什么？ 杀人。 杀了什么人？ 皇亲国戚就有三个，然后四品以上的大官七个，其中还包括武将，山谷富户十来个吧，另外啊，平民百姓几十人，还有很多被袭击的没有丧命的，数以百计。总之那一年啊，几乎整年都有鬼面人出没在开封啊。 竟然没人能抓到他。 先皇命令当时的开封府尹以及皇城兵马全部出动，浩浩荡荡将整个开封府都翻了个底朝天，但是一无所获。可皇宫之中都出现了鬼面人袭击宫女太监的案例，大内侍卫个个严阵以待，直到屈仲远失踪满一年后，鬼面人就消失了。从此之后，皇朝之中恢复了平静。 时过境迁，开封城里的年轻人基本都不知道鬼迷人这事情了，而且因为怕有年轻人再胡乱玩什么阴阳殿，放出鬼迷人来为祸，所以老人们都不将阴阳殿的玩法告诉子孙，太学更是严禁玩各种类似的游戏，否则会被开除，所以这些年一直相安无事。 意思是如今又有人玩了阴阳殿，然后鬼面人又出现了。 正是。 包大人点头，随后看坐着喝茶的八王爷。八王爷看了看门外， 多罗带他们进来。 没一会儿就见多罗带着三个穿着太学统一袍子的学生走了进来，这三人都低着头，年纪也就十七八吧，进门给八王爷和包大人行礼，行完了礼后垂手老老实实站在一旁。这三个学生是两男一女，太学如今也准女孩入学，门槛跟男生一样，就算是名门之后也需要有真才实学，女生单独有个蕙兰书院和男生分开上课，学的内容也不太一样。太学的学生袍男女一样的，都是白色长袍，银色暗花，外加一条灰色的纱织外袍，腰系黑色腰带黄玉点缀，头上是淡灰色黑纱学生帽。开封的人都认识这套学生袍是太学学生的标志。 包拯平日也在太学教书，毕竟是龙图阁大学士，太学很多事情都是他说了算。三个学生老老实实给包大人行礼，喊包大人夫子。这三个学生不止包拯认识，展昭也认识，都是名门之后。唯一的那一个女生叫赵兰，眉目清秀，身材娇小，看着有些娇蛮，也难怪，她是八王爷的侄女，赵祯的堂妹，赵氏皇族最小的一个郡主。赵兰别看是皇族，但文采出众，是开封著名的女才子。她和庞妃很投缘，性子也有些像，十分娇蛮，但很仗义，是开封城百姓十分爱戴的一位公主。而两个男生也很有来头，一个身材高瘦，斯斯文文，皮肤雪白，有些书呆子气，此人叫王琦，是王丞相的孙儿。王琦才学渊博，写得一手好字，为人敦厚温和，很受丞相宠爱。包大人对他的评价是，此子品性纯良，脾气耿直，宅心仁厚。另一个身材适中，看着还会功夫，麦色皮肤，娃娃脸，大眼睛的男生叫欧阳纯华。这人众人第一眼看到就觉得面熟，因为他是欧阳少征的外甥。欧阳也是将门之后，家世渊源，他的妹子欧阳沁心招赘的女婿，所以这儿子就跟孙子一样姓欧阳，那是欧阳老爷子的心头肉。欧阳纯华性格和欧阳少征有些像，外甥不出旧家门嘛，古灵精怪，也是个文武全才。邹良看到欧阳纯华走路别别扭扭的，像是屁股痛，知道他估计是挨打了。 你闯什么祸了？老爷子都舍得打你。 四舅舅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